以下是广告时间。北广购物迎冬至，庆冬至，在12月19号至12月21号期间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，全场商品95折，同时再送您30元购物积分。订购电话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，马上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，也有优惠哟。 经常听众都称赞北广购物好啊，安全放心，实惠多，品质没得挑，电台搭建好平台，开开匣子就听到，商品质量严格把关，信誉是第一条，货到付款送上家门，生活离不了啊！400-015-5151 你好，听众朋友，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，我是周杰。那今天呢，我们的嘉宾是思思，思思你好。 周老师好，听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思思，很开心能够给各位今天带来真正上好的美食啊，叫做善道预备我们的筋头巴脑啊，相信各位也已经等了很久了啊，筋头巴脑终于来了。 没错，这个冬天呢，咱们吃点肉哈，对于身体呢，对于心情啊，都是有好处的啊。 对， 尤其大家知道这个筋头巴脑啊，真的是好吃啊，所以呢，今天我们就把这个好吃的味道给您送来了。 嗯，大家知道啊，这筋头巴脑现在市面上特别特别火，对吧？也是这属于北方菜啊，就很多人说我专门吃这个牛肉锅，里边都是肉的，其实没啥意思，有到筋儿的，然后有到这个肉的啊，肥瘦相间的搁在一块儿，这个有嚼头才真正的香。所以今天啊，我们的筋头巴脑，我们今天给到各位的力度也是非常非常大的，而且今天我们选用的食材整个的原料都是非常好的啊。 大家呢可能有这样的感受哈，比如说大家在吃牛肉的时候，如果光是一块一块的牛肉呢，你会感觉有点柴 啊。 如果里边呢有一点筋头巴脑的话呢，你就觉得特别的香哈，有嚼头，好吃啊。所以呢，很多朋友啊，在市面上买这个筋头巴脑，甚至比买纯牛肉可能价格还要贵。 当然啦，你想想，整个这一头牛的话，它其实肉还是很多的。但是比如说我们今天有到这个蹄筋儿，这一头牛就4个蹄儿，然后这个蹄筋儿其实是占比非常非常少的。所以为啥这个牛筋儿，然后包括这个蹄筋儿，相对于这个牛肉来讲更要贵一些，因为它比较少啊。 对，像这个筋头巴脑当中呢，除了这个牛肉之外呢，它有什么牛板筋啊、牛蹄筋儿啊等等啊，这些都配在一起，你想想吃起来口感多丰富啊。 没错，而且我们今天这个牛啊，和市面上咱们大家伙常买到的牛还不一样，是真正内蒙古草原的优质牛啊。首先呢，大家如果去过呼伦贝尔草原，你会发现地域特别的辽阔，而且它四季很分明啊，正称为是一个世界美丽的花园。那上节目之前啊，我就有点嘴馋，我真的提前帮大家尝了两口，哎呦，特别特别好吃。怎么说呢，这种可能用语言一下子还形容不出来啊。首先你会觉得这个牛肉啊特别的软烂啊，然后关键是这个牛筋儿，这个牛筋儿真得好好说道说道，就是它是有道非常好的这个嚼头， QQ 弹弹的啊。但是呢，你在嘴里边嚼了几下之后，你又觉得它能够像果冻一样给它化开了，所以啊，真的不用担心说，哎，这牛筋到嘴里边使劲嚼也嚼不烂，费牙口，完全不是这种感觉啊，真的非常有嚼劲，而且越嚼越有味儿啊。咱们家里边老人和孩子都是能够吃的啊。 没错，一般的可能有这样的经验啊，尤其是老人，一说这个牛肉啊或者牛制品等等的，心里都觉得，哎呦，我这牙嚼不了哈。当然这个您放心是没有这样的负担的，吃起来真的是非常的软糯，而且呢，像刚才思思说的，还有嚼劲儿哈，很抠弹。那么为什么能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呢？一个是咱们选材好，另外呢就是它的做法呢也是古法炮制而成的哈。 没错， 另外呢它也是特别安全、特别干净、特别健康的，所以总体下来才有今天刚才说的那个口感。 没错啊，刚刚周老师说的这个古法啊，真正是牛骨的老汤。 汤，又有肉又有鸡儿，而且把这个营养，这个老汤在咕嘟的过程当中，把所有的这些味道啊都渗进到我们这个肉鸡儿和肉当中，所以你会觉得口感特别特别的好啊，肉是不硬不柴的，刚刚好，入口又有弹牙有嚼头的这种感觉。而且今天我们是开袋来即食的，特别特别方便。你想想，咱们到外面吃一顿筋头巴脑，真的要大几百块钱， 可不是吗？ 对吧？然后我们今天这一袋，如果你做一锅的话，我觉得完全是 OK 的啊。而且是没有添加剂、防腐剂，没有色素，所以大家收到货之后，你可以稍微看一下咱们这个配料表，这里边有啥呢？水、牛杂鸡儿、牛肉、食用盐、白砂糖、植物油，还有香辛料，安全放心啊。 嗯，非常单纯哈。那今天我们这个价格呢，也是特别的诱人。 对， 咱们呢是这样的，筋头巴脑呢给大家是500克，也就是一斤、啊，一斤一大包是吧？ 一大袋，而且我们发现是双层的这么一个包装啊。 哦， 首先你把外包装撕开之后，里面还有一个真空的包装，保证到我们整个肉和筋儿的这种口感原汁原味啊。然后再来呢，我们今天整个啊里面有到一部分的汤汁儿，然后剩下的就是我们的筋头巴脑，是没有配菜给到大家的。但是为什么保留一部分汤底儿呢？原因就是我们的这个牛骨的原汤。如果各位做筋头巴脑，你肯定不能干巴巴的吃，对吧？ 对， 连汤带肉带筋儿咕嘟起来，咱才香，咱才热乎。所以这个汤底儿咱们是有到一部分给到大家的啊。然后当然我们今天呢299块钱，正常来讲我们是十全十美的组合，是十大袋，但是今天啊第一次来也是新品首发，给到各位非常大的一个优惠力度，就是我们在十袋基础之上再给各位加两袋，好不好？咱们是整整12大袋啊。 好的，那今天呢我们这个价格是非常的合算哈，性价比非常高。刚才说了，在十袋的基础上再给大家呢赠送两袋哈，都是500克一斤一袋的，一共是12袋筋头巴脑。咱们今天的价格只要299元，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。那实际上筋头巴脑啊，就是牛筋加上牛肉啊，简单的理解就是这样的。 大家吃烤串的时候，可能就比较喜欢吃这个牛筋儿，因为跟那个牛肉的口感是完全不一样的啊。但是呢，可能大家会有担心说，这东西有筋儿，我就怕我咬不动。家里边有老人孩子，你别说这东西拿到家里边我吃不了，我再浪费了啊。先说一下，今天我们的口感是非常非常好的啊。不仅仅哈软烂的同时，又给各位做到了 QQ 弹弹的这种弹牙的感觉啊，有嚼头，就保证你弹牙的过程当中咱还能嚼得烂，入口之后像果冻一样它还能够给它化开啊，这个是非常重要的。然后关键是啊，就为啥一到冬天或者天冷了大家就喜欢吃点这个筋头巴脑，为什么这么火呀？原因就是啊，它的营养很丰富，而且啊它吃起来热热乎乎的。咱们今天直接给各位的是又有筋又有肉啊，吃起来就是真正哎，就是软烂的感觉，又弹牙的感觉啊，让人觉得特别的美好啊。 没错，而且今天这个啊，我特别看了一下，实际上它就是特别适合做火锅。 对 啊，它是一袋一袋的，里边有筋头巴脑，还有浓浓的汁儿哈。那如果你做火锅的话呢，你在汁里边，比如说你加上喜欢的什么各种蔬菜，油麦菜、白菜、豆腐啊、鱼丸呀、菠菜啊、土豆片啊、宽粉啊等等的，哎，这就是一顿非常正宗的这个筋头巴脑的火锅。 没错啊， 是吧？热热闹闹的哈，这个多红火呀！ 对，所以现在你说大家一到饭店里边，就筋头巴脑很多店都排大队，你知道吗？ 那个火锅很贵的。 对，然后之前我去过，就很多城市吃他们当地那个筋头巴脑，可能两三个人去吃，你就得花个400-500块钱。 是， 咱们今天299，可能真的在外面你吃一顿的价格，咱们今天能够吃12锅，能够吃12顿啊！然后我们今天真的，因为大家伙想吃点这个牛肉火锅也好，筋头巴脑也好，它确实是营养很丰富的。 没错，没错。那说到今天这个组合呢，真是价格非常的合算啊！咱们是筋头巴脑是500克，也就是一斤一袋，给大家是10袋。那么今天我没有特别加赠啊，给大家2袋，一共是12袋，都是500克，一斤一大袋的啊。咱们是299元。那如果你想购买的话呢，赶快来拨打电话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。 经常听众都称赞北广购物好啊，安全放心，实惠多，品质没得挑，电台搭建好平台，开开匣子就听到，商品质量严格把关，信誉是第一条。 款送上家门，生活离不了啊。 说到这个筋头巴脑的火锅啊，餐馆锅底那就真的是挺贵的啊。 咱们今天真正来自于呼伦贝尔草原的黄牛啊，它是真正青壮年这么一个状态啊，每天特别有劲儿，就在那草原上奔跑，喝着山泉水啊，吃着那个青草，所以它整个体格非常非常的健壮。而且你知道牛啊，它一定得体格好啊，比较健康，它奔跑起来才有力气。它经常奔跑的话，比如说它的肉质包括它的蹄筋儿，你才会觉得有嚼劲儿，那个肉才不散，对不对？所以啊，真的建议大家伙去尝一尝我们今天的筋头巴脑，真的是特别特别好吃。关键是啊，你说今天牛肉不柴很软烂的同时，主要的是今天这个筋儿啊，大家可以看到，就收获之后啊，您去尝一尝，哎呦，这个筋儿它是真正半透明的这个状态啊，特别特别干净。因为市面上你自己想买那个蹄筋儿，你自己回来就真的炖四五个小时也不见得烂乎，咱们今天真正是文果慢炖啊，真正是老汤的这种牛骨汤底给你制作而成。所以这个首先这个筋儿晶莹剔透的，然后你拿筷子一夹，哎呦，颤颤悠悠的，你都觉得说哎呦马上就想吃的那种感觉了。 没错，而且这个汤汁呢，刚才说啊，非常的香，也非常的浓稠哈，可以说是香味浓郁。那个肉呢是不硬不柴，而且呢各种的这个筋头巴脑汇结在一起，吃起来呢还丰富多彩的，特别有嚼头啊。另外呢，刚才说了这个呢，就是筋头巴脑火锅吃起来特别的合适。 没错， 刚有些朋友说了，说我不吃这个筋头巴脑的火锅，那我比如说里边炖点什么面条啊，或者怎么样的都能吃啊。 啊， 其实它的吃法是丰富多彩。 没错，因为今天我们里面除了这个牛肉啊、牛筋儿，然后蹄筋儿之外呢，我们还有一部分的这个牛骨的原汤。 对， 所以还有一种吃法啊，就是咱们可以做个盖浇饭，是不是？好香啊！就是你开一袋，比如说先生朋友晚上加班回来了，然后不想再大费周章的再做别的了，可能家里边剩了一点点米饭，咱就把这打开之后稍微加热一下，然后盖到这个米饭上面，有肉的那个香味，有那个汤汁儿，然后混着那个米饭，再有那个肉筋儿，哇，你觉得这顿饭太香了。 没错，而且今天的这个价格呢也特别的诱人哈，咱们是给大家12包。 对， 那一包呢是500克，也就是一斤。那如果家里就有小两口的话呢，每次呢就拆开一包，我估计俩人就能吃一顿筋头巴脑的火锅了，是吧？咱们是给大家12包，都是500克，一斤一包的。那今天的价格呢只要299元，所以呢价格也是非常的合适啊。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。那么说到这个筋头巴脑的火锅啊，现在市面上的也挺多， 但关键是这东西咱得好，对吧？所以今天我们做到没有添加剂，没有防腐剂，无色素啊。那这样我也建议我们的听众朋友，如果收到货之后，您先看一下咱们的配料表好不好？这里边有什么呢？水、牛杂筋儿、牛肉、食盐、白砂糖、植物油、香辛料，安全放心啊！而且今天我们这个是真正做到非常软烂的，就是你可以看到那个筋儿非常晶莹剔透，你拿小筷子一夹，哎呦，它就直接软烂了。所以这是真正真材实料的东西啊！ 而且今天这个包装， 它是双层的一个包装啊。首先你这个一大袋是一斤嘛，就是整个包装非常的夯实啊。然后你打开之后，里面还有一个真空的包装，也就是说我们保留了整个这个筋头巴脑的原汁原味，因为里面又有一部分的这个汤底，所以锁住营养和口感。所以拿到家里边，为什么建议大家开袋就能够来吃呢？就是你可以自己做火锅，再加点配菜。你要是觉得这个也费时间呢，更简单一点，就像我说的，盖个米饭，你直接打开倒在这米饭上面就可以了，真的特别好吃。 因为里面的筋头巴脑本身就是熟的， 对，都是。 所以呢，稍微的加工一下就可以吃了，非常的方便啊。如果家里边呢是上班族，另外呢有些老人啊，想改善一下伙食，有些小孩呢嘴急啊，平时呢有时候下学了以后呢就饿了，哎等等，这个打开一包啊就可以给他做点什么好吃的哈，这个非常的方便哈，又有营养，口感又好。好，那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就是善道育味的筋头巴脑。那今天咱们是连主品再赠品，一共是10大包，再加上2大包，一共是12包。那每包啊都是500克呢，就是一斤一包呢啊。那今天的价格只要299元，你想想299元12包合一包才多少钱呢？ 对呀，20块钱出头左右的一个价格。 您吃的是筋头巴脑啊，所以呢真的是非常合适。那如果你想订购啊，299，12大包，每包都是500克一斤的。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-015。